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日前，千村万场冬奥冰雪体育电影乡村展映系列活动在延庆拉开帷幕。从即日起到2022年底，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将利用国家广电总局农村电影卫星平台和北京市农村公益电影网络，在全市4000个基层乡村街道放映点免费放映优秀国产体育电影，预计每年放映20000场左右。这次活动播放的影片力求展现当代中国的奥运梦想，他们分别是我国第一部以冰球为主题的少年运动题材电影《冰球小王子》，被誉为奥运官方电影史上最优秀的四部影片之一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官方电影《永恒之火》，以及反映我国首位奥运冠军成长经历的传记影片《徐海峰的枪》。反映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实行慰安妇制度，揭露日军暴行的故事片《大韩》将于明天公映。影片从山西盂县人张双兵的视角徐徐道来，讲述了一位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残害的中国妇女的悲惨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带给她的一生的伤痛。横店影视产业协会昨天发布倡议，提出要抵制天价片酬，严控片酬比例，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的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将于本月中旬在北京电视台开播。纪录片以自然、历史、人物、故事、情怀、哲思为载体，回溯永定河的历史渊源与深远影响。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纪录片《永定河》为北京城市文化追根溯源，并以科学生态的视角引导公众认知、了解、保护永定河。纪录片《永定河》总导演、制片人王春华表示， 永定河这条河流虽然不是很长，才747公里，但是它确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它孕育了北京人和北京文化。 全片共8集，每集30分钟，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概念和意象结构进行主题分解和篇章划分，既展现了自然又有人文。导演卢晓楠说， 我们要拍永定河开河，就这个冰啊被第一股的水冲开以后那样，自然和人永远不能是割裂的，讲述了跟永定河有关的人的故事，包括考古学家像魏奇老师，他长达40年驻守在河北阳原县，挖掘出了将近200万年前的泥河湾人的遗迹。 纪录片《永定河》将实景拍摄与绘画、3D 特效制作、情景写意再现等电影手法有机交融，更创新性地采用了水下摄影等艺术手段。 除了大量的航拍，尽情地展现山水之美，还有就是用了很多的水下摄影，包括小潜水艇或者 GoPro。 本片将于8月中旬在北京卫视《北京您早》栏目首播。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上午呢，咱们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的天气，下午到夜间本市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目前呢，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们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确保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 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方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又到周一了啊，又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如果大家呢对于家装啊、买房啊、二手房、新房都可以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几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比如说正在直播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这之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平时24小时7×24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微博，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吧，我们先请出大家非常熟悉，每周一都能见着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哪个户型都会有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嗯，今天谭博士的那个面色凝重啊。因为 没事啊，今天这些户型我觉得还好 哦， 真的跟上周比起来，我觉得哎呀好很多 哦，是吗？ 嗯，真的真的真的， 可能一周比一周好是吧？啊，不一定啊， 太坏的已经不用再问了。 哎，真有坏的呢啊，这个甭管多坏的，谭博士看出了问题，妙手都可以帮您解决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闭环，呵呵，多好啊，是不是？来，我们先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吧。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或者直接到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今天的四个户型图都在上面。这是李世杰啊，先问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大门一开开，直接对的就是卫生间的大门了，我知道这样不好，怎么改一下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家进门的这个小厅采光全是厨房过来的，厨房的窗户呢又不是特别大，我在装修的时候能改一下吗？怎么改好呢？谢谢主持人，谢谢博士，谢谢妙手设计师。来吧，先让这个博士看看他们家的户型，先整体评价一下，问题咱先不说，整体评价一下这户型怎么样。 这户型其实还真算还可以， 方方正正的， 方方正正的。 嗯， 阳台这一小块还不算多出来，还行的。 嗯， 不错的。卫生间太小了。 啊，是。 嗯， 开始挑毛病了。 不，你不觉得所有户型基本上都算纯朝南吗？ 对，纯朝南。 也就是说，如果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可能就是夏天和冬天冷暖区分会很明显。 对， 比如说到了夏天会相对比较热。 哎，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是的，是的。 啊，但整体来讲还是方方正正， 对对对， 非常好。 不错不错， 卫生间啊、厨房啊都有小窗户。 是 啊，卧室还带一阳台，多棒啊。 而且两个卧室居然能一样大，哇塞，在这个在现在的房子中可不常见，两个卧室 AB 一样大， 特别好。 嗯 嗯， 没有主次之分的。 嗯， 挺好。 嗯， 嗯，好，来先解决一下第一个问题，开开门就是卫生间的门。 这个问题啊，我之前有想过说要设置玄关解决，但是不行，他的餐厅只有5.9平米， 唯一的办法，我也考虑过改门啊，但是改门的话情况下，这个灶台可能得全拆，包括厨房门的位置也得换，去拓展卫生间的这个空间。这套方案是一套可行方案，但是卫生间的门位可能依然会改不了。我个人建议做隐形门，然后甚至用壁纸去贴上，类似于小胖家的那幅壁画，可以拍一下给听众看一下。 特别好，进去都不知道哪是厕所，我告诉你。一直以为就是壁， 进门一下就是荷花和气生财的， 特别 舒服了， 特别好。嗯，做隐形门这是一个方向。 对对对， 嗯。 然后其次，如果隐形门现在不想动土的话，悬挂门帘可能得悬挂由上到底的门帘了，尽量长 一些，稍微长点的。 对，而且是布帘，不要选择珠帘。对，这个是我所能给的建议，门上就是这个问题。 好，哎，其他的还有吗？比如说他还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卧室A 和卧室 B 两个门其实也有点斜着对，说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如果从空间心理学角度啊，包括现在古人的建筑哲学被演化成现在那个所谓的一些家装设计的哲学里面，他们有在说什么所谓的门对门有口舌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确定的因素的。因为如果从古人的建筑哲学，包括从心理学的理念上来说，门它不一定代表口角，它是一个纳气口，只要你能错开对的情况下，并不会产生很直接的影响。它代表对，就《易经》中有一个对子，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有缘的人，志气相投的人，在共同探讨学问而已，并不代表口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被演变成口舌了。 嗯，哎，那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说法？就是我瞎说的，就类似于说，哎，门对门算是门当户对啊。挺好 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 啊、 确实民间有这个说法。 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对对对，没错没错，有这个说法，确实有。所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硬伤，家居常见。 就是关键看里边住的人是谁， 哎， 也没有太大关系，也没有太大关系，只是说适应的功能区域你去分布好。当然自家人住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最怕的就是说口舌，我觉得可能两户不同的人合租这个问题可能要考虑。自家人住我觉得应该是性格磨合跟家庭包容和谐的问题吧。 嗯， 就是对， 就是 嗯。好，这个问题呢不算大问题，但是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严重，虽然李世杰没问，但是可能得让小妙手来解决一下 啊。 卫生间确实忒小了， 是 怎么能给它大一点 啊？不难，这个把首先啊，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卫生间确实太小了，而且进来之后看到的是有一个凹进去这一小块，所以说我其实真的是建议您啊，把那个厨房的门给它改到北侧去，然后呢将卫生间向外挪，就等于挪了将近有小一米的尺寸。 嗯， 这样的话就能够将我们的整个卫生间的尺寸就变大，而且您再去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建议您考虑做了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门。 嗯， 也就是说我们卫生间和厨房这个墙啊一定要是要平齐的，也就是东西这道墙是平齐的，但是卫生间和厨房之间南北的这道墙的话，我建议您稍微的短上那么个十厘米左右，也就是将厨房和卫生间其实可以做成两扇推拉门，能理解我意思吧？ 能理解。 对，就是两扇推拉门。 你猜推开哪个是厕所？是这意思不？ 可以这么说，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进来之后的话，可以做成一整面的一个平整的一个感觉，而且呢，就像我们这个房子里边的卫生间比较小，厨房也比较小，当出现一个大小门的尺寸的时候，反而其实会不是很好看，嗯，而且的那个无论是怎样，平开门它一定会占一定的空间，无论向里边开，向外边开都会占尺寸，所以说针对于这个小房子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选择这个推拉门，两扇。啊，就跟两个推拉门是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是通往卫生间，一个是通往厨房，只要把中间的密封效果 做好了， 对，做好了，这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嗯， 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给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嗯， 而另外一个要去说的呢，就是那个就是我跟博士这方面稍微有点相悖的地儿了。你看我们这个卧室 B 啊和卧室 A 在现在明明是错开的，可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您能够让它两个门稍微的对上一点的话，您可以将卧室 A 和卧室 B 整面的北墙都可以做通常的大柜子，那么我们整个房子的储藏空间就一定会打得特别 特别的多，而且尤其是像卧室壁这个门挪动了这一点之后，进来之后就不会看到咱们这整组柜子的一个侧面了、进来之后的视觉效果也一定会很好、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把这个稍微的挪一点。而且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这两个门其实即使真的对上一些也没有什么无伤大雅，没关系、您还是从这儿也再调整一下。 明白了，哎，这个好，哎，意思就是说把卧室 B 的门稍微往南挪一挪，跟卧室 A 对上，正好呢在它的门后边做出了一个柜子的空间来。哎，这挺好，这挺好，就有这个收纳的空间了。 小房子其实就是担心收纳空间不足。 对， 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就是卫生间跟厨房统一安一活动门，这个创意特别好。因为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餐馆不都是那种触摸门吗？对，就类似于是玻璃的、也不是说非得是红外的，你一站到门口它探到你了开，不是那种墙上有一个摁啪一摁啪门开了，然后到里头啪一摁咵关了。哎，家里头能做成这样吗？ 能，真能。而且那个不瞒您笑话，不瞒大家笑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家孩子特别特别一直在跟我祈求让我去给他做这样一个事情。真的，他一直在跟我说，我已经问了他好几年了，你的愿望是什么，他真的就是这个愿望。 就做一个， 我要一个任意门。 真的就是这样，他一直是希望能有这样一个门在家里边。其实是可行的，按照我们随意来去走，这应该没什么太困难的事儿。只不过就是任何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它是有电动的，只要是电动的东西，它其实就会有一定的寿命可言。在家里边的话呢，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会认为一些原始的一些东西，最简单一些东西其实是最耐久的。这个门的开关合页这种，我觉得用个十年八年都没事儿。那种机械类的东西我就不太敢保证了。 好，而且像这个妙手这么设计完了之后，它的采光等于又多了一块，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采光的话是一个直射过来的，然后呢包括就像能解决一点吧，我只是这样说。然后因为毕竟光线是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餐厅这个地方的，并不是需要去拐一下呀，或者说受一些那个比如说厨房的这堵墙之间这个窗户的这个位置的影响，可能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了。会好很多。 好的，这是我们解决的是第一位朋友李世杰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到他的户型以及他的户型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对照的话，您的户型恰巧差不多，或者出现的问题差不多，其实解决方案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您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咱来看看第二个问题，这是上周的时候咱们遗留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去解答的。这是月下老人问的，说2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房子，今年我装修了一下，几个月之后呢，哎，这墙就裂了。裂了一缝，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需要再重新装修吗？ 这个关于墙面开裂的问题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这个原因如果要说的话，我估计反正我一句话不停的我说了两个小时肯定是没问题。 哎呦我天， 这么复杂啊。 特别 你简短截说两分钟。 对，那两分钟说不完。你这样，我们还是长话短说。 行， 首先第一，您这个20年了一定不是地基沉降造成的，对吧？那么有你要看一看这个缝出现在哪儿，有可能比如说是我们这个承重墙和轻体墙之间这种不同的材质之间衔接这个地方出现缝隙了，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即使别管是什么时候装的房子，这个位置一定会容易出现问题。那么您在做之前，尤其是在施工的时候啊，是否进行了这个防裂处理，你要看清楚。然后包括就像我是否是我们这个施工洞口，如果一整面墙有开了一个裂了一个类似于门洞的这样一个裂缝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施工洞口的事情了。这个事情也是要施工之初来去解决。第三一个呢，就是您装完修之后啊，您有没有墙对流的来进行通风？有些时候就觉得我想通通风亮亮味，这个屋子里面就一直开着窗户，人就走了。这种墙对流的这种空气吹的话，也很容易把墙面吹裂，这是一个装修完之后的一个保险问题。所以说您真的要看一看究竟是哪些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在不好说。但是我认为如果缝隙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应该不用去重新装修。您可以简单的去给大家怎么说呢，弱化一下。我们之前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呢，就是简单的用一些画笔，然后就着这个裂缝的形式来去来 画了一壁画。 没那么复杂，可能就简单的哪裂就画了点什么东西，比如说探出一只梅花来呀，或者是有一些线条啊，蚂蚁往上爬呀，等等各种形式都还有，都会有处理方式，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发挥就行了。 现在有好多贴纸， 可以做一个蚂蚁上树， 哦、 啊，类似于这样，嗯、看着多有食欲。 是啊，就我理解他那意思，就类似于，比如说小胖人胳膊上有一疤了，他觉得好难看的、啊， 嗯， 然后没事 纹个身吧， 哎，纹个身、嗯、啊，在那儿纹个蜈蚣，哎，正好，人一看，哇、哦，好鲜活呀，哎，就挡上了， 是这意思啊、嗯。但是呢，说句实话，就是强烈缝了，还是像刚子说的，您最好再给我们拍一个。照片、 嗯、 现场的照片， 对， 看看让刚子看一看到底是哪个墙出的问题、 嗯、 而且缝隙大与小到底是施工质量问题还是可能房屋质量出现了问题， 嗯， 所以呢您再给我们的这个微博啊发一下您的这个现场图片最好了、 嗯、 来咱来看一下问题三，这是听众原子没有亮啊的问题，问题特别多啊，而且他这个户型图说是自己画的挺直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二啊，数字二就能看见原子没有亮他们家的户型了。他说他们家是32位的一个房间，面积136，客厅有40，挺大的。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咱们一个一个说啊。A， 他想做几个柜子，不知道哪个屋子哪个位置合适，最想做的就是中间的那个卧室，弄一个柜子，在哪儿做？先让刚子来说一说。 这个卧室里边放的柜子，那就一定是衣柜了，可以这么说吧？ 哎、是 啊、嗯，这个现在那个其实这个问题啊，要沿着几个问题来去说，包括就像后来可能要提到的一个什么下边的小方块啊之类这些问题，可能都要来综合来去看。 嗯， 首先看看这个门能不能够改，这个门如果改不了的情况下，就像现在这种情况了，那么其实也只能是放在了我们这个就是进门的北，就是进门正对着这一块，进门正对着这一块的话，可能也只能是放在这儿了。因为你要是往南一边的，会放着挨着窗户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看不到这个尺寸究竟是多少。 对，如果是自己画的嘛。 对，如果尺寸要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呢，我是觉得是有可能能够放在整面的西墙都可以给做成满墙的柜子，所以说没有尺寸的时候反而不是特别好的说。 嗯、 但是您看，136平米其实是一个三居室的话、 嗯， 按理说卧室应该不会太小，而且他提到了中间那个卧室的话是最大的，所以说我其实是有担心，他这个尺寸是有可能能够放得下一整面墙的柜子的。 哦，嗯、好啊，这个先说到这儿。如果后续您有一些，比如说您在。同小区找一找跟您户型类似的画的比较方正的带这个平米数的， 对， 最好带外围的这个具体有多少米的长宽高的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再发过来啊。另外人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特别不满意啊，靠东两个卧室中间的那个小方块，哦，那个小方块哈、啊、说他就觉得特别浪费面积，同时他也觉得主卧太小，虽然有卫生间，可是也不想用那个屋子，能不能把这个卫生间的门改到这小方块里边，让它和那俩卧室的门同在那个小方块里边，或者有其他好的想法也可以啊。还有就是哪个卫生间放淋浴比较好呢？ 嗯，我觉得是可以挪的，因为这堵墙它一定是轻体墙， 嗯， 这事儿一定是说清楚啊。然后另外呢，这一小方块其实我没有去觉得它是一个浪费的地儿，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卫生间门再改过来，它可能就是三个门都在这一块了。 对 啊，那么你要看一看会不会有点太这块的利用率太高，或者门之间起冲突这方面的一个原因。 是的。 对，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您把这个改过来之后啊，您看一看会不会我们这个空间这个卫生间反而会成为一个家里边主要使用的一个卫生间。 嗯， 如果要是是的情况下，暂时我们现在看好像也是，因为从房门进去之后，从客厅进去之后，从卧室进去之后，这儿都是最近的一个，我们从家里边一定会就近原则走这个卫生间。 嗯， 所以说那这个卫生间的使用频率也相对来说会稍微的高一点，但是它的尺寸和面积比另外的那个卫生间可能要小很多。 嗯， 所以说我是建议啊，您将这个卫生间只给它保留，比如说像马桶洗手盆，最多您加个洗衣机，您不要加淋浴了，因为没那么多的尺寸。然后您可以将那个大一点的卫生间里边放一个舒舒服服的这个淋浴，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的。 嗯，好，他的问题又非常多啊，我们先问出来，可能这个时段呢我们没时间来回答了。比如说他想买个鱼缸，

可能还有的要根据自己的生日啦，或者某些家居的很多硬性条件。 太复杂了。 对，这个每个人的需求标准不一样，我不知道听众是从哪个角度去问。 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啊，我瞎讲，就因为家里是住老人，肯定养的这个鱼就应该比较温馨，比较漂亮。 嗯， 我也不按说我养全那种红鱼，哇，一片红鱼， 鹦鹉一片飞来飞去。 哎，对对对，我就要大富大贵。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对吧？安享晚年，我要幸福，我要健康，我要平安。 对， 可能就养这样的鱼， 游得慢的就行。 哎， 别看着太杂。 游得慢的呀， 老人 不一定啊，不一定。我们就是打个比方啊。 这个要给我建议两个位置可以摆，一个是北面的墙，还有一个就是电视墙旁边，也不用用太大的鱼缸，就尽量那种小鱼缸养个那么几条就合适。电视柜上 两盏大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电视柜两边稍微放两个小的足可以。 嗯， 如果喜欢大一点的嘛，我也不太建议放在跟沙发同等墙，因为背水的感觉其实不是太好的，反倒放在北墙上可能多多少少也许有阳光吧。 哦， 只能说也许有点阳光。 好的，养鱼啊有一个原则叫1357原则啊。一呢就是 一条， 没，一天喂一次食儿 啊。 三呢是三天换一次水，五呢是五天擦一擦盆儿，就是 七天 倒出来， 好死一波换新。 哎，你怎么知道？七天换一波鱼。好，这是鱼缸的位置啊。如果您不明白的话，回来再可以到微博里边提问就可以了。第四就是人家想养花，但是因为他们家也没阳台，养在哪儿好呢？刚子你觉得呢？ 没问题，哪儿都能养。 嗯， 你这个有些花是喜阳的，有些花还是喜阴的，没关系。 太对了。 嗯嗯， 两点 绿萝 啊，所有的卫生间全摆上都没问题啊。 而且 老人一定比咱们有品位，人家养的一定都不是绿萝这个级别的。 对对对对，人可能操心操多了啊。最后一个问题呢，可能也得刚子来，就是老人房的话，需要在设计上，包括买家具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设计上，是不是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 特殊注意的？说几个事儿吧。那个家居安全方面的事儿，第一呢，我们在装修之前呀，尽量的多的考虑一个，就是我们家里边的门洞尺寸，因为谁都说不好在家里边会不会有轮椅的使用，如果要有的话，我们进到房间里边有可能就进不去。 嗯， 对，所以说有备无患，多做一个打算，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里边尽量选择一些相对偏软一点的材质，比如说像木地板，能选实木的就别选强化的，能选强化的就别选瓷砖，因为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人的这个足弓其实随着钙质的流失，它的弹性并不会特别特别好。 对， 所以站的相同的时间里边，软一点的材质比硬一点的硬一点的材质，它的疲劳感要稍微的弱一些。 嗯，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要再去考虑一下。 嗯， 第三呢，就是我们能够在家里边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地方，或者老人随身携带一些，比如类似于报警啊，或者一些一键呼叫啊等等这种形式，如果有一些什么意外情况下，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我们年轻人，我们子辈的这一些人员。 嗯，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安全。 嗯， 对。 关于老人房的设计啊，其实回来我们可以专门拿出来一期说一说。 是的， 这个里边有很多门道和技巧啊。来吧，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肥羊的问题，这是刚刚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回复小肥羊啊这三个字儿，就能看见他的户型了。他说我房子的实用面积呢大概是75平，就是建筑面积大概是95.07啊。我们是一家三口居住，孩子呢不到3岁，我想多一些收纳的空间，还有一个独立的可以制作一些手作的空间，不知道该如何装修好呢？来。刚子， 是这样，这个房子里边还是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尺寸。第一是没有尺寸，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里边其实提到了几个数字，就是我们房间里边的套内面积是其实是70多平米。 对， 70多平米是一个两居室，然后还是两厅，还有一个大的过道，然后还有阳台。这时候其实我们去想象的话，他房间应该不会特别大， 就每个地儿可能不会太大， 尤其是像房间啊，我认为这个房间里边可能也就是10平米左右也就不错了。 嗯， 那么像这个图上所示， 他故意的开发商会把这些家具的模型都变得偏小一点，让你觉得好像尺寸还挺宽敞。 嗯， 对，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惯用的手法。所以说我们买这个房子或者在看户型图的时候，别受这些太多的影响。 好， 那么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假如啊说这个房子是上北下南的这样的一个朝向，对，这样一个朝向。然后呢，我们西南角的这个卧室里面，其实你会看到在西侧其实是有一个窗户的。那么其实这个窗户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它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它其实就是楼体外观看起来好看一点而已。从采光啊、通风啊哪个角度来说，它都用不上，因为我们靠近南侧有一个那么大的窗户，要这个门市，它真的会对我们这个房间里边的，比如说像床的摆放啊、柜子摆放，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影响。而且等到这如果是西侧的情况下，夏天也会更增加我们房间的一些热度。所以说我要是给您提建议的话，我反而会建议您把它给封起来，因为一点用都没有。 还有堵窗户这么一说 哎，真还可以， 可以， 好， 对，所以说您把这个地方封起来之后，您再看实际中看一看尺寸吧，看看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地方做成一组衣柜或者是 L 型的这样衣柜，这个地方还是真的要去考虑一下，看一看啊。另外呢，其实您要考虑一下，您有南侧阳台、北侧阳台，您把这两个阳台都好好的用一用，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值得去考虑的一个事情。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然后如果真是说想储藏空间特别特别的多一些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三口之家好在这个房子还够用。真正去想一想的话，好像东西别太留存，很多时候跟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我们总是觉得70平米好像700平米都不够用。 明白，断舍离。 对，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您适当该扔一些扔一些，然后把阳台用好了就还可以了。真正来说想要一个手作的这样一个地方的话，其实您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您可以再看看北阳台，因为北阳台这堵窗户和餐厅这堵窗户呀，我其实是可以考虑您把它给打掉的，打掉之后您 变成通透的， 对，通透的，或者说是底下做一个榻榻米，然后上边可以做成一部分的其他空间，这点是可行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我们的南阳台了，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门帘窗，您可以将门和窗户打掉，然后把阳台的这个半截的墙体这块用起来，您可以把这儿做成一个桌子、吧台或者操作台或者什么形式都可以，您可以考虑考虑在这儿。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进门之后，进了入户门之后，左手边，也就是假定为南侧的这一堵墙，一直到客厅的沙发壁墙这个拐角这一块，这整个 L 型的墙面，其实您都可以去用一用。因为这一块我觉得还是真的是 有点 墙面蛮大的。 是的， 对，因为我们房间面积不大，您墙面的空间你也要考虑考虑怎么能够给它很好的利用起来。 对， 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比如说加一些桌子、加一些台板等等各种形式，其实都可以在这边来去用了。 对，或者如果尺寸够的话，直接做一个通天的柜子，在中间呢留一些小的台面啊，可以放个钥匙啊什么，比较方便。上边您可以放衣服、放鞋子都没有问题。 对 啊，挺好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